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非常励志，叫做你最丧的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 对，丧就是可以理解为比较灰头土脸那种嘛，心情低落，很沮丧。 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丧的时候吧。 有一句话叫做，就是没有在深夜流过泪的不足以谈论人生，就是可能讲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了。每个人他低落的那个起因啊，还有这个就是时间不一致啊。我们来看一下，听听看大家的那些丧的故事，以及怎么样熬过来的。 对，先说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叫做当我们一起走过，来自苏打绿。 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痛。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 这个留言啊叫做因为是张璐阳啊，他说找妈妈呀，世上只有妈妈好。 对，一到这个挫折呀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就想到了妈妈，妈妈是最后的港湾。我叫杨丢丢，他说呢，当然是去相亲啊，激发斗志，见邻居或者亲戚介绍的相亲对象，跟他们聊聊天，就会觉得我要是不努力以后就得嫁给这种人，简直太可怕了，瞬间斗志满满。 哦，原来相亲还能这么用。谢谢有你艾拉，他说呢，看自己喜欢的综艺，看甜甜的偶像剧，看完后会发现自己还是一枚小仙女，生活又变回甜甜的了。哎，我跟这个朋友很像， 是吧？ 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我就会找自己喜欢看的综艺节目或者电视剧，故意挑那种不虐的，全是发糖的那种剧来看，就是跟着傻笑一阵就好了， 就是把那个自己的心境带到那个欢快的气氛里去，是吧？ 下一首来自于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都说爱上一匹野马，我的家里没有草原啊，现在直接送你一匹马，不需要草原。 不问你将去何方，送你一匹马，让它陪你乘风破浪，勇敢闯天涯。 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 是之前记得三毛有写过送你一匹马这样一篇文章、 嗯、 可能这首歌也是跟这个文章有一些渊源吧、 嗯、 我看他写的是这个北京女子图鉴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接着留言 啊，行，我还以为你接着要说什么呢、 嗯、没有了 好，这个朋友他说呢，那年我碰到一个女孩，那种拼了命想保护的女生，到头来却伤得我最深，所以我学会了喝酒，现在我只喜欢钱。我看来是直接把自己价值观都改变了、 哎、 以前相信真爱， 我只想说，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很物质的人可能以前真的经历过什么才会导致到就是说成为一个这样的自己啊。 我觉得肯定是那个女孩比较现实吧，让你看清了这个社会那些比较现实的一面，所以才开始爱钱。 嗯，这样的一个人教我，一个人让你学会了喝酒，也算是留给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痕迹。 嗯，对。 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晚霞，或许等你看尽繁华，才会明白吧，永恒不过只是一场大。或许那天夕阳西下， 北漠宣本他说呢，听酷音乐调频挺过来的、 嗯、 哦， 我们的忠实听众 也是治愈的，是的。 放星星的杨小宋他说呢，没丧过，就是一直这么元气满满的。嗯，是的，我没有说谎。 哇，好羡慕你身边的朋友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元气满满的朋友一定生活很幸福吧、 嗯、真棒，希望你一直这样下去吧。 每次心情不好的话都可以把你挖起来跟你一起吐个槽啊，聊聊天，可能心情就变好了呢。 嗯， 刹那 第三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这也是一首新歌、啊 嗯、看这个歌名就很文艺哦。 我记得好像是冯唐的一本书的名字。 春风吹过小巷，阳光洒满的树上，细雨在飘荡，湿了撑伞的肩膀。夏雨冲刷着操场，秋叶比肩呢喃，冬烟火中滚烫，雨后青草风长。 下雪后的纯真他说呢，人生经历过低谷，然而呢，在一个时间我遇到了一个比我大八岁的他，遇到他很爱很爱他，也发誓要好好的宠他，给他幸福。 嗯，可能是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这个人，这个大比你大的女孩给过你温暖吧，给过你一些帮助。挥霍青春纯属犯傻的行为，他说呢，最丧的时候很难过，身体也不如以前了。那时候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网址，看会儿电影，然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完事儿了就累了，然后就对妹子没有兴趣了，然后就睡一会儿，就这样想起她。就告诫自己看电影能忘记他，就这样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 望。 网址，这个小网址也是一个很黄色的网址。 自从加了你之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是完事儿了就累了。我想说，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想问这个网址是什么网址。 我也想知道。 音乐还在放，我双手合十许下愿望。18岁自我点的亮，让我受一点伤。在似水柔情等待地久天长，18岁。陪你一起游荡18岁，心里走进歌舞 庙。Maker 不是便利店的便利店，他说呢，喝酒呀，喝完第二天就好了。 啊，很多人都是用喝醉来麻痹自己啊， 借酒消愁。 其实喝的想吐的时候也真是难受啊。 我想说其实喝酒的话也是分喝什么酒，喝那种差的酒真的很伤身体的，特别难受胃。我觉得喝好一点的酒可能还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好酒喝多了也不行。 喝多了钱包就瘪了。下一首歌来自于阎薇薇和左森的《青春梦想》。 多拉他说呢，现在就是我活到这么大最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接受这个事实，才能度过这种日子，也许只有不去想，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吧。 啊，虽然不知道你就说这位朋友哈，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还是希望你能够就是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会好一些吧，就能够带给你一点点的快乐。能够让你积极的这个就是快一些走出来这个阴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 呵护我们成长。我们都愿做天下无双，我们也想到世界之窗，青葱岁月年少痴狂，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都愿做天下无双，我们也想到世界之窗，金色年华风雨阳光，一路欢歌多响亮。 下面这个朋友啊，他是勒布朗詹姆斯牛逼是吗？ 对， 任务念。好的。他说呢，黑白颠倒，晚上通宵打游戏，上午睡觉，吃过午饭后呢继续睡，下午4点去打球，晚上9点呢开始通宵游戏，日日如此，2个半星期，最终感冒发烧，病好了心情也就好的差不多了。 老师为我们忙， 打开心灵的窗， 妈妈为我们忙，呵护我们成长。天下无双，我们也想到世界之窗，青葱岁月年少痴狂，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都愿做天下无双， 就是用打游戏和睡觉还有打球来麻痹自己，其实就是要找一个 他等于就是把自己弄病，然后就是整个人好像重生了一般那样的感觉。就是 对啊，就是身体上的病痊愈之后好像心里也好了一样。 重新来过。 对， 我们都愿做天下无双，我们也想到世界之窗，轻松岁月年 年少痴狂，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都愿做天下无双，我们也想到世界去闯。金色年华，风雨阳光，一路欢歌多响亮。 住住他说呢，安安静静的睡觉，睡到天荒地老。 别介吧，你千万希望你不要吃了什么药才睡的， 不要吓唬我们， 还是要及时醒来。 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下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放这首歌也是想告诉大家，我跟莫大人和你一样，一直站在你身边，然后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勇气哈。 对啊，就算是我们也有过人生中比较丧的时刻，但是一直坚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的 美少女战士他说呢，我在家绣了一个月的十字绣和拼图，这也是个办法。 哦，对， 消磨时间， 就是找一个新的东西来寄托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对， 像我的话，遇到丧的时候，一般就是选择去旅行啊，或者开发一个新的爱好，就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注意力还有精神都放到那个新的事情上去，就会把难过的事给忘了。 对，我也想说，就是如果是我们丧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啊？你刚才也讲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是一个是旅行吧，再一个可能会在宅在家里看一些就是推荐的电影，就是网上好评比较高的电影电视剧。就是我追剧的时候你懂吗，就是我那个状态是 很入戏是吧， 对，很入戏，然后就会忘了我现实中在发生什么事情。 嗯， 就是等这个剧追完了，我整个人哎好像那个事就过去 了。对， 一定要找一个那种治愈系的，然后比较喜剧的那个电影来看。 对，里面没有坏人的那种。 对对对，全是好人，世界好美好。麻醉自己， 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我和你一样。 这个朋友他叫做耳朵里的身影，他说呢，买买买，剪头发，看喜剧电影，一定是个女孩子。 剪头发，剪头发这件事情，哎呀，就 好多那种留短头发的那种小姐姐，真的挺好看。不过我觉得短发也不是适合每个人。我就想说，如果心情不好就剪头发，那头发岂不是越剪越短，最后是寸头？ 要是男生的话，只能剃了，只能剃秃了。 是，剃光头。好多男生不都分手后以表自己的这个难过和伤心，都剃了这个光头吗？ 嗯， 好多男生那样做。 我觉得还挺酷的，虽然我没试过。 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我们都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歌声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我们 阿旭小草屋，他说呢，眼泪止不住的流，就去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啊，这个叫以毒攻毒是吧？让那些 可是这样真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太虐心了。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就再去留恋的看一眼也没什么用嘛。 嗯， 所以就是还是要上像上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买剪头发或者看个电影什么的，消遣 一 下就好 了。好 一 点了，嗯， 对呀、啊。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嗯，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特别带感的一首歌， 很燃的一首歌，放在最后一首啊、 嗯， 希望能够扭转一下这个丧的这个运势啊， 嗯、 能够让大家好运 up 一下，然后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 对，就特别喜欢骑单车的时候在公路上听这首歌，觉得这个节奏感特别好，整个人也不会觉得很累。 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 阿哲鹏他说呢，被亲戚坑得很惨，我爸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如果累了就回来家里吧。那一瞬间的感觉真的是泪流满面了，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外面。 嗯， 你看这个留言啊，他说的是被亲戚坑得很惨、 嗯、 也不知道是他遇到什么事情了， 就肯定是一起做生意或者干嘛的被亲戚给坑了、 嗯、 我觉得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好的父母对自己真的很重要，如果真的也充满爱的话，疗伤起来都会快一些。1.83米的我酷毙了，他说呢，我听偶像的歌还有墨轩日记，很想找人倾诉但又不知道找谁，只能把它咽在心里，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不过听到莫大人和萱草的声音真的好开心，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谢谢今天最重要的一条留言让我读完了。 嗯，飞鱼梦溪他说呢，洗个澡吃个饭听听歌看看电影，时间一分一秒消逝着，心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没有什么能够打败我。 嗯，对，真好。如果自己再努力一点，他说呢，听歌打游戏，反正不让自己哭出来，等玩累了睡一觉，第二天啥东西都没了，只有斗志满满的自己。真好， 真棒。嗯，对，我觉得这就是这几条留言说明大家已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发泄情绪的方式哈、 嗯、 也能够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变得积极起来，真挺好的。 对， 对，嗯，故事留太久。他说呢，中考老爸胃癌手术，高一呢老爸癌细胞扩散离开我们了，请假3天回来送他走，最后一面没有见到，之后回到学校一个人好好的吃饭，一个人好好的听歌，以后呢好多年的失眠，但还是一个人好好睡觉。2018年我大二，偶尔呢也会失眠，但终归我学会了一个人长大。没有告诉你们 高中三年每个晚上是你们陪我的啊。谁说的是我们两个人吗？ 啊，说的我们的节目应该是 我们的节目啊。 酷音乐调频， 我觉得我们也是很荣幸能听到你的这个故事啊，也知道说我们对你的这种重要性，确实是我们的一份荣耀了。希望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继续陪伴到你啊，在每一个可能睡不着的夜晚。 嗯，就不管是苦难还是甜蜜的时刻，希望我们都在你身边。 嗯。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梅梅若雪，他说呢，告诉自己年纪轻轻的，不能在没有学会爱的时候先学会了恨。 确实是， 嗯， 很通透的一句话。 嗯，对啊，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这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每一天都是很美好的一天，都是未来回不去的日子。我们更应该就是说及时的止损，把那些丧的情绪呢就是终止在最快的一个速度吧，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对，让美好的生活提前尽快的来临， 就是让你最美好的青春记忆里都是一些美好的东西，而不是特别丧的那些事儿。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情绪来对待每一天。 嗯，加油 fighting。 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很多朋友说不知道在哪儿参与我们节目的留言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在酷我音乐的节目列表里订阅我们的节目，可以在留言板里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的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中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每期呢我们都会在这儿分享这个留言的征集的。 嗯，好的，那赶紧来多多的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嘛。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拜拜。